高堂顶更关得紧，山又高水又深，我天天不厌难行。 我是走在我的路上， you 再请听奚孝伯演唱的《曲帅印》。